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梅艳芳演唱的《女人花》，叶倩文的粤语歌《珍重》，罗志祥《灰色空间》，梁咏琪《短发》，张信哲、刘嘉玲合唱的《有一点动心》，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 张惠妹《听海》。我最亲爱的人， 我永远不会把你忘记，我最亲爱的人， 王力宏唯一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 陶喆爱我还是他， 你爱我还是他， 周慧约定， 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， 张学友一路上有你， 一路上有你，同一点也愿意， 齐豫周华健演唱的《天下有情人》， 爱是不顾天地主宰的时候， 林忆莲《我坐在这里》，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， 邓丽君《原乡情浓》， 路旁啊山高路不平嘞， 草蜢《宝贝对不起》， 宝贝对 觉醒，夏日的风， 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， 赵传勇敢一点， 我试着勇敢一点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许巍演唱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之后是梅艳芳的经典老歌女人花。

这首粤语歌是叶倩文演唱的《珍重》，下面我们来听罗志祥演唱的《灰色空间》，这是电视剧《斗鱼》的片头主题歌，现场演唱会的版本。 原来不是白就是黑，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，要醉的清醒，要无辜的犯罪，现实的世界只有灰，坚强的太久好疲惫，想把爱的人沉沉的睡，卷来的风暴凶猛，理由总美，死了心痛就没感觉，灰色空间，我无路可退，你是谁？怎么爱我流 爱一个人。

狂欢。 这是一首梁咏琪演唱的《短发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徐小凤演唱的《一生所爱》，王涛、谭维维的《往日》，莫蔚的《月圆花好》，张信哲、刘嘉玲合唱的《有一点动心》，和张惠妹的老歌《听海》。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徐小凤的粤语歌《一生所爱》。 夜若是无穷尽的温柔，雨就是难言喻的爱，这笑能共你走到片刻静下来，云为何把月掩盖，星体说能否现出将来，说每段缘分尽灯再，晚风难道你真可以肯定未来，谁是谁一生所爱，曾经你为我为我痴，谁知我又再又再改，仿佛无从避免的意外，如今我为你为你痴，尽的温柔，都只因难言喻的爱，已变随着你的心跳声靠近来，才知道终于相爱。难得你为我为我痴，从不会又再又再讲，只会从旁静悄的期待，从此我为你为你痴，从今我莫再莫再改，一世是我所珍重的爱。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王涛和谭维维共同带来的《往日》。这首歌由谭维维演唱，王涛呢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单簧管老师，在歌曲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他用单簧管发出动人的歌唱。 曾经走过的地方，曾经路过的人啊，挂在脸上的笑啊，多大啊。 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曲歌， 逃不过爱情，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失去难以抗拒。哦，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 是台湾歌手张惠妹的经典老歌，由林秋离作词，涂慧源作曲，1997年推出。词作者林秋离说，有一次他和两个女孩去海边看日出，闲聊时问他们，你们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都想着一些什么。第一个女孩说，我哭着求他，可是他还是走了。第二个说，我想问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于是林秋离就以第二个女孩的回答作为灵感，回家创作出了这首歌的歌词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在哪里？

张学友《一路上有你》。 一路上有你，同一片云烟。 齐豫、周华健演唱的《天下有情人》。 爱是不顾天地主宰的时候。 林忆莲，我坐在这里。 我坐在这里，看着时间流过。 邓丽君，《原乡情浓》。 路旁啊，山高，路不平嘞。 草蜢，《宝贝对不起》。 宝贝对。 觉醒，夏日的风。 每当夏天，我吹着温暖的风。 赵传，勇敢一点。 我试着勇敢一点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继续来欣赏叶蓓和老狼演唱的《我最亲爱的人》。 你一直不会没留下踪影。匆忙离去后，荒草风雪呼啸，列车风中飞驰，思念浮出车窗，一望无际悲凉，灵魂在飘荡，听音在歌唱。 这是叶蓓、老狼的校园民谣《我最亲爱的人》。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王力宏演唱的《唯一》。这首歌由王力宏自己作词作曲， 2001年推出。有一次王力宏在希腊的桑托里尼小岛旅游，他因为睡不着在海滩漫步，听到远处传来派对的音乐和欢笑声，看到天空泛起一度白，细细的白纱盖在脚上，他突然就有了灵感，写下了这首歌，取名叫做《唯一》。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，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，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

丽君的老歌《原乡情浓》，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我们来欣赏草蜢在1993年推出的歌曲《宝贝对不起》。 怕你多情，怕你多情，怕我不忍心。雨下不停，雨下不停，心情也不定。 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。余云主持。 今天的夏日主打歌，为您送上原味觉醒演唱的《夏天的风》。 原味觉醒是一支在2004年成立的台湾男子音乐创作组合，这首《夏天的风》是他们在2005年演唱的歌曲。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，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，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，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？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，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，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，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。时间滴答的走，年华似水的流，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？你放开我的手，绽放出灿烂的花朵。却很生动，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，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，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，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。时间滴答的走，年华似水的流，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？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。简单却很生动，每当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，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。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，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。想起我， 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。明早5点到7点，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：曹蜢演唱的《半点心》。 我的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 高胜美《哭砂》。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。 陈明真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。 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爱你。 叶蓓，双鱼。 我们仰起头看那青色的太阳。 阿木演唱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。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结束天长地久。 黄品源，小薇。 他的名字叫做小薇。 蔡琴，三年。 我三年又三年。